这里是假日版的带你出发。早上好，我是戴毅。陆嘉欣那首《忙》，希望在旅途当中的你好好的享受属于你的假期。 在旅途上不曾遇到过的天堂，春夏秋冬安静静的再见那段时光，还是过得一如往常，可往常也并没有现在这么爱幻想。他脑海中的你呀，每天都很忙，你忙着偷走他的余光，你忙着占据他的日常，你忙着一下又一下敲醒他警惕的铃铛，你忙着提醒他的假期已经进行多么宽敞，你忙着长期驻扎在他刚刚吞住的地方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多么想把你的问候挂在他的背包上，而你呀、啊、你一度是他平淡日子里的光亮，大部分的日子还是过得一如往常，可往常也并没有现在这么爱幻想，他脑海中的你呀，每天都很忙，你忙着偷走他的余光，你忙着占据他的日常，你忙着一下又一下敲醒他警惕的铃铛，你忙着提醒他的交际一起一起行动你忙着长期驻扎在他刚刚腾出的地方，那么忙那么忙那么忙那么忙，还要来梦里走一趟，那么忙那么忙那么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脚步慢慢多重，笑着冷清依旧，重力沉入海底，往下加速坠落无边无际，时间静止让我享受伤心，以为你离开我不在意，别让感情来我冷笑嘻嘻，其实脆弱装不在意，没想那么远未来和过去，现在变得好焦虑，房间落满地是时候离去，收拾一切包含你的远走，分离开不容易， 不用再跟我说，知道你一丝我不留，瓦解散落如何拼凑，我对你宽容你似乎不懂，这就是我们的尽头，我要好好哭着感受。房间落满地是时候离去，收拾一些包含你的回忆，不能一直静静在埋怨里，追逐你的梦我不当你，这是我眼泪里太多诱因，错在我和你太年轻，夜长细节轻三人出去，我停止不了哭泣，远走 超级集团庆，9月30日至10月7日，2021秋冬上新，七折再享8.5折起。国际化妆品品牌日，每满500减90，多买多减。国庆长假尽在双安商场。以上为广告时间。 余生很长，歌声难忘。 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 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陪笑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 等一个晴天我们会再相见，你说了风吹我就听见， 相爱难恨你难，我的心碎了无痕， 只要出发，感动从来不是终点。 好，带你出发，我们继续在8点档的时候用好歌陪着你一起过假期。今天才是悠长假期的第二天，哎呀，一切可以慢慢来，先听听好歌，想一想，即便是不出远门，我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没有？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我只想唱歌》。前一阵子看到他在今年的港姐选拔的舞台当中开嗓唱歌，很多人直呼爷青回，同时也觉得“宝刀未老”这四个字放在他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有请歌神。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也许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不论是友情歌还是亲情歌，喉咙被震动过，便能够满足我唱太多人间的脆弱。小时候唱出我会不知说错，有时候唱吻别，有一天寂寞，但我的感情路一直没什么不妥。歌手偶遇那一首歌，纯粹命运的嫁祸。 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谁的歌，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今已是唱的不老传说，唱歌是呼吸和生活。 也是一种寄托，总要跟10年前的一样顿挫，每一类的曲风随风一笑过，记录下我情绪为了谁而起落。童年时哪一首儿歌，在人生闭幕前哪一首离歌，可给我唱一唱都一样洒脱，就算是没人听也享受那结果。排行榜上每一首歌写下潮流的段落， 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 谁的歌，没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爱火化烫到头发乱了，唱歌是呼吸和生活。从来不必说什么，从一两岁唱到八九十岁，我不唱歌能干什么？ 哦，对啊，你唱歌能干什么呢？ 也别太顺利，就太快被忽略，反正不太对，他没弱天线，好像也不必但为爱敢不顾一切，相信有一天真爱一定会来到他身边。嗯，下期会怎样，这颗心有多疼，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嗯，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造地设成片，家人成双，爱是一种奖赏，要苦乐同享才分钟了，他还没出现，在心里埋怨是第几遍，被安排跟姑娘见面，完全不情愿，他就是这样，脾气不好但软心肠，自己也知道是机缘巧合，一切从迟到他到前来讲。嗯，下期会怎样，这颗心有多疼，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不要一样，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造地成片，家人成双，爱是一种奖赏，要苦乐同享才能让你难忘。 未完待续 goes on like this, life goes on like this, love goes on like this, just goes on like this, 你的爱 goes on like this, 写我们的 What's up? 的爱在电影里面。Oh no， 你早该知道，你主演的剧本在上演。 嗯，丁世光剧本，这两首歌的衔接让我自己好开心。前面是歌神，而刚刚是我一定要怒推给大家的一位全能型音乐人丁世光剧本。继续来听歌，这季波好喜欢你。 我好喜欢你，不管晴天里白几，等待着你的消息，期待下一次相遇，窗外的雨点滴答滴答滴，忍不住的又想你。我想着好奇的猫咪，躺在沙发望着你，喜欢你不是一天两天，重要是你在身边，在没有你的房间，周围都变成阴天。在没你的时候，我甚至忘记洗头，把烦恼扔在背后，是你给我坚持的理由。躺在我们怀里的猫咪，那种感觉特别的熟悉，连空气都听到快窒息。最开始的回忆，那是你给我的唯一的爱。忍不住的又想你，我想着好奇的猫咪，躺在沙发望着你。我好喜欢你，不管晴天里白几，等待着你的消息，期待下一次相遇，窗外的雨点滴答滴答滴，忍不住的又想你。 我太狂，笑我不羁。

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此刻的盲目任性跳，放肆的翩翩 来散步，就看就看你迎春风，青春的心为你来感动，为你的约束我拢有记在阮心中，我要予你快乐甲幸福。春天的风轻轻地感动，爱是阮最大的力量，因为你阮才知影什么是快乐。春天的风吹向阮心中，亲像你温柔的笑容，你就是我的太阳，美丽的感动。 要说起闽南方言，可能长期居住在北方的朋友真的听的也不多，懂的人也不多，但听歌有时候不光是为了领悟字面上的意思，有时候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感受曲子里面那种恣意和放松。 有你来散步，就看就看你迎春风，青春的心为你来感动，约束我拢有记在阮心中，我要予你快乐甲幸福。春天的风轻轻地感动，爱是阮最大的力量，因为你阮才知影什么是快乐。春天的风吹向阮心中，亲像你温柔的笑容，你就是我的太阳，美丽的感动。轻轻的感动，爱是阮最大的力量，因为你阮才知影什么是快乐。春天的风吹向阮心中，亲像你温柔的笑容，你就是我的太阳，美丽的感动。 这首《春天的风》之后，来关注一条大剧院的演出动态消息。10月1号到7号，由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会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连演8场，张彤、吴越、陶虹、 吴比、刘威、苏青等老中青三代艺术家联袂演绎，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接到直播开国大典实况转播任务的幕后故事首次搬上舞台。所以对这部原创话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大剧院的官网，订票电话6655000。我们继续来听歌，谭咏麟、李健，《水中传奇》。再度问候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凄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欢爱宛如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 相依时的在天边，相依时的在眼前，相依时的在脑海，相依时的在心田。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 看外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它雨打风吹也沉默，恍惚是我。 别去挑人家那千姿百态的脸，来召唤你的脸和那脸后的诗篇，花树灯路与湖风小巷路，你笑颜需要一道闪电，我在双眼中为你铸造了闪亮，心上也披起那为爱修行的道袍，生徒刀剑死生活佛，歌曲与火焰都在你脚下匍匐，是你把我救出世界，打破了我的铁链，填平了我的深渊，遮蔽丑愧的缺陷，泯然众人的平凡，我是你今生的鳞片，你轻一生的修仙，你洪流中的水滴，跟坠落心如雨，血流黄金缕，笑盈盈暗香去，梦中恍然又地狱，是你把我救出世界，打破了我的铁链，填平了我的深渊，遮蔽丑愧的缺陷，泯然众人的平凡，我是你今生的鳞片，你轻一生的修仙，你洪流中的水滴，跟坠落心如雨，血流黄金缕，笑盈盈暗香去，梦中恍然又地狱， 带你出发，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看吗，睡眼朦胧，素颜随意，满分的美丽，只有我一个人 操场里红橙黄粉薄荷绿，青蓝紫色系，各有各美丽，偏偏在朋友圈的银河系提出疑问句，爱的力度系，有时候美满不经意吸引万千眼睛，超惹人妒忌，没关系，你嘴角范例和青春的痕迹是黄金比例，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看吗，睡眼朦胧，素颜随意，满分的美丽，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玩吗，幼稚兮兮爱恶作剧，笑话我傻气， 欧啦欧啦欧啦， 觉得好看，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好玩。哇哦，砰砰跳，心动警报，心情复杂，坐立难安。 你的笑容我瞬间没了原则，你的哪里啊让我狂奔向你，你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都可以。 操场里红墙黄昏都合理，青蓝紫色系各有各美丽。 偏偏在朋友圈的银河系提出疑问句，爱特立独行。 有时候言语太犀利，跌破大家眼睛，没有再客气。 有预感磁场在靠近，莫名的吸引力没办法抗拒。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看吗？谁也朦胧素颜随意满分的美丽。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玩吗？幼稚兮兮爱恶作剧，笑话我小气。 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 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看吗？睡眼朦胧素颜随意满分的美丽。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玩吗？ 好玩 幼稚兮兮爱恶作剧，笑话我傻气。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时代少年团，这里是带你出发，在国庆假期当中继续用好歌来陪伴出行在路上的朋友。接下来一首歌，我们有请好妹妹云野。国庆假期还没到来之前的时候，很多人就特别关注这七天的假期天气怎么样，不过好像看似龙王要加班，所以总会时不常来点雨。有雨的秋天，天空当中那片云可能真的没那么悠闲。 你是一片悠闲的云，你的形状是天空的心情。今天是忧郁还是开心，或是藏满雨点在你的心。 你是一片缓慢的云，偶尔路过我的山顶，我问你能否为我听一听，你沉默飘向另一片风景。 请在春天回来好吗？我的山坡开满了花，我会亲手为你摘下，请你带回你风中的家。请在夏天回来好吗？我的旷野下起了雨，我会独自站在雨里，亲吻你伤心的泪滴。 请在秋天回来好吗？我的梦中飘落了叶，像晚霞染红你的天，也洒满每个想你的夜。 请在冬天回来好吗？我的天空下起了雪， 大雪落在我孤独的旷野，像你每次无言的告别。 会亲手为你摘下，请你带回你风中的家。 请在夏天回来好吗？我的旷野下起了雨， 我会独自站在雨里，亲吻你伤心的泪滴。 请在秋天回来好吗？我的梦中飘落了叶， 像晚霞染红你的天，也洒满每个想你的夜。请在冬天回来好吗，我的天空下起了雪，大雪落在我孤独的旷野，像你每次无言的告别。 带你出发， 人生短短几个秋 眺望着山丘，原来成长的轮回就像母亲的悼念，很长有力的脚步也变得吃力了些，而是你追着他睡前的故事又听一遍，如今长大了换他追着你的新观念，分带家人梳妆台前谁在装扮，英雄坚定的眼神又为谁而慌乱，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浪漫，就算没有人会认可这场荒诞，一朝花黄巾帛须眉，像您的姿态还有那松弛胸怀，相信你也听过于禁半生缘的红与白，江山还是那个江山，没人却依然常在， 爱江山更爱美人， 更爱美人， 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敢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 不醉不罢休， 身边我

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Hello， 九点档带你出发，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戴毅，再次问候一声假期快乐。这首歌很好，代表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不管你是上一个小时跟我听完了八点档到九点档，还是说刚刚才开始锁定北京乐广播，这首歌都应该送给你。欢迎光临，来自周笔畅《万妮达》。 不天空灯火闪闪烁烁，奔波路里让它穿梭越空洞，深邃如瞳孔，忽明忽暗，那萤火虫隐藏进入遥远卫星的 party， 流水为Welcome to this world. Hey, she gonna say hi to everybody, but she say no no. 我不爱让她带来冷静， but she say no no. 完美本身就并不完美，是否让你更为我珍贵？ Her name is birthday 的青年，为你指引方向。 欢迎光临，来自周笔畅万妮达。金九银十的时候，也是华语歌坛非常热闹的时节，很多歌手都发表了新歌，而接下来这一首也是新作，来自于满舒克，以爱为求。 带走我的心脏，把它藏在行囊，带它四海飘荡，去向往的远方。我想我再不用流浪，为你画地为牢，用倾诉的深情抹杀，心却洗涤糊涂做错。

So tonight I'm gonna celebrate your love for me. Cause people like you, they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Oh, yes it is. It's people like you. Oh, yeah.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Make it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Whenever I was cold, you knew just how to keep me warm. Yeah. You were my shelter in the middle of my storm. And whenever the mountains came crumbling down on me, there you were out of nowhere to lift me up and set me free. And whenever I thought that I could not go anymore, girl, you came into my life and you opened up more doors. And now I don't have to look no further when it comes to love. Cause girl, you are a gift sent down to me from up above.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海。 大风任性走，路走是走，爱借一点勇气。你的爱并不懂，你对我紧，故意配合心有灵犀，谁会不想加进相符的结局，在这暧昧期。 The way you felt in my arms, our 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In my arms, our 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Yeah. 现在再来听这首歌，可能很多人已经可以完全带入到电影当中的一些画面和剧情了。这首《如愿》是越听越好听。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呢，正在院线热映当中。我想这部电影是接棒了之前《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国庆三部曲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能量。可能它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因为在很多父母啊这样一个平凡的身份的背后，他们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青春、理想、爱情，而作为孩子的我们，是否有真正的了解过我们的父辈？可能会带这样的一个思考去看看这部电影。好，继续来听歌，李荣浩《山川》。 太阳从亮到黑，周而复始过了多久？那姑娘问我，我们牵着手儿，不远千里就谈私奔，放肆这一生。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街尾和巷口，活了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想象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五千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捧出山体的你。在街尾和巷口，花落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想象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想，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五千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捧出山体。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五千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山川怒了，那又怎么了？寻情花老去，都随你。人间那般开过山的道，刺进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绷住山体的你。

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大毅，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国庆假期快乐，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属于十月二号九点档带你出发的最后一个时段，欢迎你继续回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假日当中的这一个时段，我们来听点温柔的歌，这是来自于周深的《爱若琉璃》，而稍后我将会有请吴克群带来《甘有风在吹》。 命运在今生写下伏笔，梦境般与你不期相遇，你留下只在眼角标记，却忘记前世的约定，注定了结局看不穿天际，我们始终难逃脱宿命，隐藏在面具下的表情，你永远不懂得悲喜，找回你眼中失去颜色的风景，陪你看尽繁华如雪，花落土里，解开你心底所有尘封的回忆，当月升起一如潮汐，初心注定了结局看不穿天际，我们始终难逃脱宿命，隐藏在下的表情，你永远不懂得悲喜，找回你眼中失去颜色的风景，陪你看尽繁华如雪，花落土里，解开你心里所有尘封的回忆，当月升起一如潮汐，如梦初醒，找回你眼中失去颜色的风景，陪你看尽繁华如雪，花落透明，解开你心里所有尘封的回忆，当月升起一如潮汐，如梦初醒，此情不息，生死不渝，爱若琉璃。 更无红的嘴，你也把腮细微下回，笑容可以假装，眼泪却不说谎，原来真正的苦痛没有声响，挖空更无红的嘴，你也把腮细微下回，你笑着对我说，都怪这阵风吹，你说你看见了我们没看见的蓝，向谁开了开关，感动了反顾星夜的湍流，而迷路的细微的不安，黑夜像无情的大狗，将那落日掩埋，无惧变心的夜， 只把明天太阳的温暖在我身旁，你够更无红的嘴，你也把塞心微相对，笑容可以假装，眼泪却不说谎，原来真正的苦痛没有声响，你够更无红的嘴，你也把腮细微相对，我笑着对你说，我陪你等风天雪。 是带你出发，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